我去这大海。

哪儿去了，一眨眼不见了，谁把他的线剪断了，你知不知道。想飞我明了，你自由也好，我不要将你我放出一秒，我也知道天空多美妙，请你

舍得爱我，他才会为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尝一口这上涌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懂我。你爱过他竟然答应我，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，小半海誓，将天都挑高，后才牵手。你的爱太多，像随身带走，像你的胸口就只剩一口。 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01125077，13301125077。 水轻轻揉在耳垂，

着伤感的沉默。 爱到极度疯狂，爱